戏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一座海南岛，不过山海天，央企震撼制作，鲁能山海天，铜鼓岭的富阳林寺，宝林河的壮美风貌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，这些自然之美，每天自在畅享。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，全系闪耀发售，居住、投资、度假，皆为上乘之选。看房专线：13581581683，13581581683。 959资讯快报。 10月25日，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。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。习近平、李克强、栗战书、汪洋、王沪宁、赵乐际、韩正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，习近平连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。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，决定自2017年起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，并明确这次调查的对象是我国陆地土地，主要内容是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，包括地类、位置、面积、分布等状况。土地权属及变化情况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状况，土地条件包括土地的自然条件、社会经济条件等状况。进行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调查时，应当重点调查永久基本农田现状及变化情况，包括永久基本农田的数量、分布和保护状况。调查已形成201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的全国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目标。近日，国家工商总局公布拍卖监督管理办法，自2017年11月1日起实施。办法规定，设立拍卖企业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，领取营业执照，并经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，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。同时，办法规定了拍卖人、委托人、竞买人的禁止性行为，如拍卖人不得对拍卖标的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，委托人在拍卖活动中不得参与竞买或委托他人代为竞买，竞买人之间不得有相互约定一致压低拍卖应价等恶意串通行为。同时，办法明确了相关行为的依法处罚规定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全面深化改革，全面依法治国，全面从严治党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生了一切，在这个树叶已发黄的季节， 街上的行人有些匆忙，屋顶的诗人有些忧伤。忽然间一朵白云出现，忽然间飞过一群大雁，忽然间我看到天空很蓝，忽然间我很想闭上眼。在这个忧伤的季节，没有漂亮的蝴蝶，在这个孤单的秋夜，你那里可有飘落的树叶？不知不觉也发生了一切，在这个树叶已飘落的季节，街上的行人有些彷徨，屋顶的诗人更加忧伤。忽然间一朵白云出现，忽然间飞过一群大雁，忽然间我看到天空很蓝，忽然间我很想闭上眼。在这个忧伤的季节，漂亮的蝴蝶，在这个孤单的秋夜，你那里可有飘落的树叶？在这个忧伤的季节，没有漂亮的蝴蝶，在这个孤单的秋夜，你那里可有飘落的树叶？ 说一生一定会有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，那个地方一定是希腊。 MC 一鸣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，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周期只需3个月即可获得欧盟自由出入身份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为什么现在是投资希腊的最佳时期呢？希腣地产开始回暖，与2013年相比上涨了10%，预测未来还有上涨潜力。近年来，众多中国传统企业不断进军希腣市场。2016年，中远集团进军希腣，中国国家电网收购希腣电力股份。2017年，中国丝路基金访问希腣，加之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推进，希腣经济将不断上涨。快速办理希腣绿卡， 25万欧购房，办理周期3个月，一家三代或永居，可享受当地福利待遇，自由出入26个申根国。详情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女孩，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，所以学会溺爱，一而再，再而再，三而再的作怪。到底要什么姿态，才不会显得我太直白？门不出，耳门不迈，想带你一起走出门外，去植物园里晒晒，去鼓浪屿上看海，满足你眼神。你真正要的情人呀。

慢慢感受你的心，用你的爱在身边如影随形。 有首歌这样唱，相爱的人不受伤。 有句话这样讲，相守的人不能忘。 一辈子一段情，一份甜蜜蜜的时光，幸福写在脸上。 有首歌这样唱，我会爱你到天荒。 有句话这样讲，我会做你的新娘。 一辈子一段情，一份甜蜜蜜的时光， 让我牵着你一起。 有首歌这样唱，相爱的人不受伤。 有句话这样讲，相守的人不能忘。 一辈子一段情，一份甜蜜蜜的时光， 幸福写在脸上。 有首歌这样唱，我会爱你到天荒。 有句话这样讲，我会做你的新娘。 一辈子一段情，一份甜蜜蜜的时光， 让我牵着你一起唱。 我们要做一对幸福的恋人。 像情愿的不舍，转身别过，此情奈何，太多繁华写了难舍。一厢情愿的不舍，转身别过，此情奈何，潇潇烟波寻他落。点点星辰梦里蛾，脸上沉吟羞涩，一蓑烟雨向清澈。怀念中带着不舍，将泪沉吟侧半千帆，过去中罢了四野萧索，你和我 此刻生命在凝聚，过去你曾沉过，每片失去了的声音，落日远去，任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，风雨思念此生梦里总会有唏嘘，若果他知此生得可与你，哪管生命是无奈，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，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，此世短暂转身步尽消失了的空间，只求望一望，让爱火永远的高烧，青春请你归来，再伴我一半，若果他朝此生不可与你，哪管生命是无奈，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， 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 寻找从清晨到日暮，我记

傻傻寻找。 总是在一刹那发现世界的变化，那种变化让人无奈，让人害怕。人们装聋作哑，假装气氛很融洽，可是连空气都觉得尴尬。总是故作潇洒，懂得自己像笑话，继续出发，只是眼泪别忘了擦。人们说着谎话，美化荒唐的做法，渐渐的自己都分不清真假。爱如那指尖沙，随着风轻落下，心碎的声音你听得到吗？那是无法自拔，还是自我惩罚？梦想是水中花，美丽的太虚假，太美的东西会叫人害怕，那些风吹雨打只是生的代价。心真假，爱如那指尖沙，随着风轻落下，心碎的声音你听得到吗？那是无法自拔，还是自我惩罚？像是水中花，美丽的太虚假，太美的东西会叫人害怕，那些风吹雨打只是生的代价。 闭上双眼，半带伤感。做梦或是幸运，空虚的这心碰到你，参演戏份。刹那爱意最深，同时你也决定给我最美一生。准我去放肆。 是你也决定给我最美一生。准我去放肆而坦率句子倾诉许多许多琐事，我会赞尽天意送我这份赏赐，惊喜不可静止。听你每句说话对我太有意义，给我勇气再梦一次。倘我伤了心，眼泪满倦意，我会交需于你的注视。安躺你温暖怀中，我是美丽孩子，世界将刚开始。听你每句说话对我太有意义，给我勇气再梦一次。倘我伤了心，眼泪满倦意，我会交需于你的注视。安躺你温暖怀中，我是美丽孩子，世界将刚开始。 没有理由的决定。